好，翻嚟第四节， 第 四节咧就要回应网友同埋呢个嘅两个环节系嘛， 系 啦，咁回应网友咧真系要回应网友，因为咧我试过咧唔记得咗回应咧有啲问题啊， 系， 咁咧网友咧真系会出声，咁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哋有时啲记性就争啲啊，咁所以咧我哋尽量回应翻啦嘛，因为我哋咧懒啊，即系嗱第一字识得少系咪，咁所以咧就费事打啦系咪，咁另外就讲到就讲啦，同埋互动啲咧同大家， 系啊， 好，咁我哋咧逐条逐条讲嗱，如果仲系有漏咧，真系唔好意思啦，请大家喺 Facebook 啦。 系 就留翻你条问题喺度啦， 系啦，或者咧， 或者就 inbox 都得嘅， 系 或者 YouTube 啦， 系 OK 嘅， 系 好，我哋做题嚟啦。第一个，有冇一问出云号加 F 3 5 B 解放军能否力敌系咪啊？ 系 咁，应该系答案，但系好明显啦， 系冇嘅， 系不能嘅， 系 因为首先第一出云号咧，我哋讲过佢个甲板面积咧，虽然就唔系好大，但系几乎好大啊， 系啊， 即系你计翻。佢装个机咧，基本上同呢个嘅辽宁号，嗱我哋唔好讲零零一 A， 系 辽宁号， 零一 同辽宁号零零一咧， 系 差唔多一样， 差唔多。 但你记得零一六万吨啊， 系， 但系呢架嘢系大概二万吨到咋， 系啊， 咁所以争好远噶吓， 系， 咁所以你要咁计咧，出云号真系好劲啊， 系。 好啦，咁出云号咧，你预可以挤几多嘅 F 三十 B？ 你预挤廿四架， 即系同黄蜂号一样， 差唔多。 黄蜂号都四万几吨喎， 系啊，但系佢合理， 佢两万几吨架唔使， 系啊，但系人哋黄蜂号仲有其他机， 佢响船做咗船， 做直升机啊，剩嗰啲嘢，系啊，船务嗰啲嘢，佢冇个斋嘢摆嘅啫， 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问咧，我觉得出云号摆嗱，可能廿四架太贪心啦， 系， 你冇多当十二架咧，一半， 系， 十二架够唔够抽咧？嗱，我十二架机你都睇我唔到噶， 系隐形嗰 船，即系等于咩咧？就系我十二架咧都系夜晚嘅红外线。周围扫你，你咧就盲射嘅，咁你有八九死啦，系咪？咁同埋佢内仓咧可以挤六发嘢嘛，佢格斗飞弹可以挤两飞嘛，咁所以好密。佢 AIM 一二零都可以挤四飞啦，系嘛？咁所以其实如果真系同你打咧，你当佢一架冇 KO 你六架啦，一架 KO 你三架啦，大家计咯，十二即系三十六。辽宁号可以挤几多架？ 我觉得冇得打嘅。 辽宁号挤廿四。 我觉得 J15 同 F 三五 B 系冇得打 嘅，完全冇得打， 冇得打。 同埋嗱，有读者话。F 三十五 B 咧个航程会远啦，呢架嘢 短少少， 短脚，因为佢大概系1900至1000公里嘅。 你 J 十五好高咩 ？J 十五咪劲咯 ，J 十五咪苏廿七底嘅，起码千五啦。 系你陆地起飞又系。 系啦，但系如果用嘅呢个咧减一半嘛，其实差唔多。 你福建起飞啊，你喺广东晒起飞，好难起飞啊，咩系咪？ 所以如果你打台湾一定唔可以航。 得南华海，南海你咪东北起飞咯，顶晒窿咯。 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你咁计咧，就如果以航空母舰对航母舰啊，虽然有朋友讲过，我记得有网友讲嘅，就系、是、航母舰唔系攞嚟打航母舰嘅，系，咁但系其实有都极有机会不期而遇噶嘛， 系啊， 咁点解会冇呢个 case 咧？系因为第一俄罗斯系唔玩航母舰嘅，所以美国冇得对俄罗斯， 啊、 第二个就系咧，其他全部自己 friend 嚟嘅， 法国 会打啦， 英国啊， 英国会打啦， 巴西啊， 巴西自己直头俾你噶啦，法国佬系咪？ 阿根廷就唔出声啊， 阿根廷冇得打嘅， 冇打，阿根廷唔系埋阿根廷啊，巴西嘅， 巴西，阿根廷就改装自己啲货轮系嘛， 系啊，我唔系阿根廷唔系， 系嘛， 阿根廷讲错咗， 咁所以其实你计翻咧，一系就自己有。俄罗斯唔成气候，所以如果你真要航母大决战咧，除咗以前嘅日本对美国之外咧，嚟紧就真系得翻中国对美国嘅。 系 咁，但系如果你咁计，大家首先要计舰载机啦，冇得斗啦， 冇得斗， 人哋 F 十四赢你啦，系咪即系衰啲讲啊？我哋近排先买咗模型， 系啊 ，F 十四几鬼靓仔啊嘛， 系啊， 哇！你真系大陆要抄到 F 十四啊，摆上嗱， 传闻呢个苏廿七系列都抄 F 十四嘅啫， 系嘛？ 系啊， 跟住苏三十三又抄 F 苏廿七系嘛？ 系啊， 但系点解最后个战斗力会咁嘅咧？会走出嚟，嗱、啊這个咧，所以咧就当解答咗嘛。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 系 英师啊。咁有网友问点解喺台湾唔系英师？系啦，其实个道理就佢哋根本就唔觉得英师入流。原因系咩咧？就 系、 是、英师叫轻型战机啦。轻型战机系列，大家谂下轻型战机嘅王者边个 ？F 十六 咯，系啦，就是、F 十六。咁所以咧，其实佢 suppose 第一样一定先谂下 F 十六先嘅。咁但系咧，佢哋以前咧就系做 F 十六，即系想买 F 十六啦嗰时。但系因为咧美国唔批噶嘛。跟住佢哋就走去买幻影嘛， 买嗰阵时就最主要一样嘢，就 是、 台湾咧个形势就好紧迫嘅， 系 即系冇得俾你等，冇俾你时间， 因为对面玩导弹， 系啊，咁所以咧， 系啊， 所以咧一定系要即系买翻嚟即刻用得噶啦， 系啊， 咁啊 即食噶， 即食嘅要，咁啊你买个幻影系列就喺个中东就吓非常之吓。强劲啊！嗰、那个数据， 幻影系数据好噶，同埋、 啊、 卖得好嘛，真系 卖得好啊，系咪？跟住之后就梗系美国啦， 同埋法国佬现实，你有钱得啦，冇所谓。其实得罪大陆噶啦，都，但系佢话唔紧要，我得罪得起， 我就为咗你台湾，我即刻即、哦、刻整翻。 嗰阵时八几年就系冇乜来往嘅，冇乜经济来往嘅， 系嘛？但系佢哋个江泽民同佢哋嗰个叫希拉克啊，好鬼 friend 嘅，跳舞噶，佢哋 friend 到系啊，基噶，以为真系唔知就系、是，以为佢哋同色人种咁嘅。所以咧，我想讲系，其实真系得罪大陆嘅。但我都卖俾咗大陆穷嗰阵时咗，都未有钱啊嘛，冇所谓穷亲戚。 很想要霸喎， 系啊，想要霸。大陆有谂过幻影噶，又系唔够水，听讲 唔够水。 后屘买苏华出平啊嘛， 苏华出平咩？ 加劲啊嘛，系、 哦、 啊，平跳楼货卖嗰阵时， 系 咯，跳楼卖噶。 行情劲远、 啊，行情劲，但系跳楼嘛，一定要跳楼货即刻买嘛。 系、 哦，如果唔系就苏海会破产啦，听讲系啊，好大镬噶。所以大陆就呢下做生意就精明啦，即油。咁但系咧，讲翻唔好讲咁远啦。英斯嘅问题咩咧？就系佢始终个 spec 系细啲，咩都细啲，行程细啲， 四一行四一四一， 蛋细啲，系啦。咁同埋个引擎咩都好咧，你咩计都系始终美国做嘅最劲啦。 系 佢稳定性最高，同埋咧最紧要就系 F16 呢一个兼容性高啊。 系 佢可以做唔同功能啊， 系 多用途啊。 系 英斯唔系唔得，但系相对咧 F16 嗰啲系劲好多，即系同埋你美国做支援。 系 嗱，你美国做支援好处就系咩咧？就系啲嘢理论上会齐货啦，同埋个训练好。 系 你信唔信得个瑞典人训练你啊？ 其一啦， 个 menu 用咩文写？ 瑞典文 系啦，你 唔系只讲维京话嚟噶， 系啦，要大家一齐做海贼，咁所以咧系有啲难搞嘅。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话，你瑞典系细厂嚟噶嘛？ 系， 我 会唔会执咗？ 唔会执嘅，就系 F16 系有几百部现货俾你拣啊嘛， 好多 A B 咋嗰阵时都仲 A B 系啊， 但都够啦，都够噶啦。所以咧，其实你话点解唔拣英斯，系因为。如果去到冇得揀英斯系一个选择，有得揀呢你始终都会揀 F16 先嘅。 咁同埋本身你第二个选择已经系幻影啦，咁我揀咗幻影啦。咁你之后幻影之后又俾埋 F16 你啦，咁更加英斯更加唔好。 系啊，甚至乎最后本土出嘅经过好， 系啊， 系嘛，人哋有啲技术摆入嚟， 系啊， 你都仲做到，所以都仲未谂英斯。 虽然俾人阉咗啫 ，IDF 就 系 阉咗行情啊， 但系都唔差噶啦， 唔差。 其实你俾签十都未必会差好多， 系 啊，即系我唔计签十 C 啦，签十 A 都唔会太差。好啦，另外咧要有个网友问，J15 弹射，弹射做唔做到？系嘛？J15 弹射做到嘅，嗱咁啊，当然我哋有个都几资深网友啊嘛 ，Simon 啊嘛，哇解释得非常之好。我想讲嗱，啲文字啊交俾各位网友自己教啦嘛，我哋调翻转文字冇写得你哋咁好啊，真系我哋读得少少，但系咧 J15 嘅弹射版咧就叫做 J15T 啊，其实出咗噶啦，依家咧喺大陆试紧，马伟明话试咗几多次啊？几千次啊？跟住咧 ，Alex 话喺呢个嘅福特号写啊，呢个电池 几万次 啊嘛， 掟系咁掟呢个沙包落海，系咁掟，不停掟， 嗰嚿圆架车掟出去， 橙色嗰嚿系 咁掟， 咁掟 出去，系啊，不停掟，日日掟几廿次。我想讲咧，美国试咗几万次啊，都未摆上去，你几千次你话自己好劲？ 系啊，而家搵佢 F18 系咁试啦，而家上网搵到啦。 系啊，所以好过瘾噶，都唔系搵 F35 试啊， 搵 F18 试一先啊，真系，因为成熟啲嘛机体。F35C 就有啲问题，咁但系咧就相对咧 J15 弹射冇问题，问题唔大噶啦，应该，因为第一咧就系咩咧？三文讲噶啦，就个前起落架嘛，前起落架咧老实啦，如果你做得做呢个嘅舰载版咧，预咗呢个位要加强，预咗噶啦。另外个翼咧一定系个大啲噶啦，相对嚟讲个翼载荷会高啲。咁同埋咧就系你话成个嗰、那个、那个工角咧。一定系拉得会高啲嘅、 哦，即系 减速啊！ 即系我之前铺墙丝织啊嘛，可以喺个喺甲板上面做眼镜蛇啊！ 哦，我想讲俄罗斯个得嘅， 我知得。 J15 唔知得唔得？ 系咩？ 俄罗斯个得嘅，苏33得嘅。 咁就 J15 我见过啊 ，J15 冇向量喷嘴啊嘛。 J15 都唔系呢个问题，而系佢真系唔知得唔得。 系， 真系唔知得唔得？我唔肯定喎。 肯定 系啊，但我就想讲就系，如果你做都冇做啦，咁系乜嘢系咪先？一炒落夹板，即系大家出事噶嘛。但系问题就系、是，這个咧要交俾 Alex 讲。你话系咪话佢做咗个夜间操控测试出事啊？ 啱啱多维嘅单新闻，所以大家唔好认真啊，睇多维就。不过问题咧就系佢哋 参考到 好搞笑嘅，佢段就话啊，呢个咩央视咧就罕有咧就曝光一段片就讲咗 J15 喺夜间降落， 佢哋夜间训练， 跟住咧就话咧话好好啲训练员咧，仲系好容易俾嗰啲渔船啊、星光咧嗰啲扰乱到嗰啲导航。 其实真系唔明点解嘅。 系咁啊 ，detail 就佢冇乜点讲啦。咁之后话而家其实话俾你听就系而家中国军队未而家做紧喺航母舰度做紧呢个夜间训练咯，其实就系、 是。哦 ，OK， 夜间训而家航起降训练， 佢哋之前都做噶，同埋咧近排佢哋好似签十 A 好似系嘛？ 应该签十 A 去咗巴基斯坦嗰边做训练啊嘛， 系 啊，做联合军演咁样咯，联合训练都唔系军演，训练嘅， 从啲 F 十六困下噶嘛， 佢哋应该系想偷鸡用 F 十六嘅，但 F 十六一定唔会俾你嘅， 知系咩事啦， 系啦，你应该可以同枭龙玩下咯，系啊，枭龙就系签九啊嘛， 签九签九 就同签十，签九签十都玩，咁啊唔知试乜，我觉得系试咩咧，试签十 D 嘅， 系。 将签十 C 同签十 D 试一次 ，D 电子嘢试试 ，D 电子嘢系啊系啊，咁啊可能想试签十 D 嘅我估，咁啊俾佢玩一下咯。好啦，咁咧就讲开美欧同前起落架咧，应该 G 十五都唔太大问题噶啦。你话个机会唔会拉散都唔会，我觉得呢个都唔系大问题。 散都唔会话俾你听嘅，放心。 散都冇话你听，应该冇问题。应该佢最大问题飞控啫嘛。 系 个飞控咧就系 Alex 讲咧就系、是、嗱、那个飞控我哋嗰次讲就系、是、其实佢个电脑咧或者个软件咧系自己写嘅。是冇任何前人嘅科技提供。 俄罗斯都唔俾佢啊。 俄罗斯一定唔俾。但问题是乌克兰会唔会俾。 乌克兰会唔会俾啊。乌克兰俾可能都好旧嘅。 我想讲其实嗰套都唔系乌克兰写嘅。 是啊好 旧。俄罗斯自己写返嘅。 自己 所以其实你一定自己研制。乌克兰整咗呢部嘢出嚟。俄罗斯买咗。跟住自己揼咗个苏-33。跟住嗰啲飞控嗰啲全部自己搞㗎嘛。但是老实呢俄罗斯都写啲多。咁啊，你作为后辈，你自己又写，嗱，人哋系俾你经验丰富咗，大概三十年到啦，四十年到啦，然之后人哋都炒嘅，咁你会点咧？ 你试翻三十年咯， 系啦，除非你突然间作弊，突然间唔知点解咧，有人咧就嗰啲叫咩梵音传入你个脑啊，跟住你系咁抄，抄晒， 即 系 定同美国一样，插条线啦，你 系 空俾你， 插条线我个脑度， 空俾你， 直接去系嘛，仲要你要开宽频先得，你如果你系52、56K， 你搞唔掂， 系啊， 所以系相当搞笑嘅。好，咁我哋就正式进入呢个解放军环节咧。哇，咁都冇咗大半啦。好啦，嗱，讲翻咧，解放军第一单一定要讲咧就系咧。要讲呢个嘅 National Interest 啊，国家利益杂志啊，我括住啊系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如果唔系咧，可能有啲人盲中中以为我哋讲中国国家利益杂志啊。咁咧就佢讲咧，中国海军啊，而家咧其实咧喺2030年之前咧就谂住部署六架航母舰。 系 呢个咧，我谂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咁咧就你睇央视咧，其实佢哋都不讳言话自己咧海军咧系不停要发展航母舰嘅。 系， 我自己都有睇啊。圣诶，嗰啲咩圣岛？ 佢做六架定部署六架先？ 做六架， 做六架，即系001啊？ 嗱，佢哋系唔计辽宁号噶， 咩零号？ 即系如果加埋辽宁号系七架， 系七架。 因为佢哋话辽宁号系冇作战功能嘅， 系， 唔系佢哋咁讲，系训练舰， 训练舰， 即系其实都间接承认咗佢系冇作战功能噶啦。 OK， 老实啦，如果有咧，早吹咗啦，就 系 唔得啫嘛。 系， 好啦，大家就谂咯，即系话嚟紧啲 J15 系咪俾辽宁号？唔系 J15 咧，留翻喺辽宁号嗰啲咧，都系攞嚟训练。 系， 但其实咧系好戆居嘅，点解咧？其实佢应该整一架海鹰版， 系， 就咩咧？就系 J15。就留翻嚟咧，俾其他人用。佢上面咧就留啲系嗰啲咩咧，系嗰啲教练机啊。 系 应该留教练机。 系啊， 仲要系用咧系航空母舰嘅教练机。 系 专系俾航空母舰做。你唔好攞啲陆机嗰啲，唔 work 噶。即系大家知一扯又爆， 即系搵一千十一嘅， 即系唔得噶嘛。你 suppose 就应该咁咯。 系， 但其实咧，我觉得咧做六架咧，嗱老实啦，我 Alex 都讲噶啦，你做几多架都得啦。大陆依个问题就系你龙门吊啊，全世界得你做嘛，劲到系咪？ 我成日我都话哇，咦你01同01A，如果咪左右吊咯，自己就系吊咗咯，吊咪吊佢咯，系咪？ 同埋俄罗斯应该搵中国做。因为其实中国做会平啲嘅。 哎，你唔好拖翻嚟，我做个新俾你啦。 你摆喺海参崴咯，系嘛？你近近地即刻海参崴接收翻。 系啊 ，OK 哦，即系太平洋舰队嘛，可以做个，即系同大陆一齐合作。 而家北京遥控地咪行北极翻屋企咯，系咪？ 系咯，又系喎，又有道理。再唔系攞破冰船，你核子噶嘛？核子破冰船帮你前面开路，你咪后面去咯。啊 ，OK， 都谂到呢个。咁咧，其实个问题系咩咧？就系依家咧，佢哋咧要做个问题咧，就系佢哋而家做辽宁号咧，咪就系55,000吨噶嘛？大概60,000吨啦，大概咁就 系 非核子动力嘅传统动力啦。咁而嗰啲飞机咧就滑跳起飞噶嘛。咁最大问题咩咧？就系你再部署啲机唔重啊。其实佢哋依家暂时咧最个极限咧嘅机咧 max 咧就可以 launch 到大概30吨。30吨咧，其实就系苏-33咧满载就32至33吨。其实都唔 work 嘅，即系你大概都系要30吨起飞。但你滑跳咧，如果你咁样起飞会跌落海啦。咁所以咧，其实 suppose 应该我估啦，大概系25吨到啦，22至25吨要上噶啦。要上，但系其实部机都18-19吨噶咯。 系啊， 其实你载2吨油， 冇乜嘢摆到噶咋。 系啊，可能就载3吨油1吨弹咯。系啦，咁上下咯。 所以俄国佬都要将啲苏-33都话唔要咯，净留翻29K 算啦。 系啊， 我讲个数据俾大家听，我都系近排睇翻。咁一个数据就系咧，如果大家有冇幻想过滑跳起飞， 系 蒸汽弹射同电磁弹射争几远咧？ 系 大家有冇谂过啊？嗱，我轻轻讲个数据俾大家啦。嗱，如果咧你系用滑跳起飞啦， 系 喺大陆嘅角度嚟讲咧，就大概系20至30分钟起一架嘛。 系，喂， 系啊， 等咁耐， 好耐下噶。咁你预咯，一个钟大概起嗱，劲啲咧，一个钟起四架。 系 ，OK， 有一个钟起四架，咁一日可以无间断起几多架咧？有数计啦，4×24咯，96架。 系， 我想其实唔得噶，其实系唔得嘅。点解唔得咧？第一，佢冇96架咁多飞机啦。 系， 咁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佢飞翻嚟要点啊？要保有，保弹 check 嘢，机师唔知换门，但系咧就要用最快速度再起飞。我想讲呢样嘢咧，就美国佬系劲嘅。 仲有起飞同降落系唔可以同时做， 系 虽然有斜台架板，但都系 十高细，所以你要有个管理，你个管理好劲。嗱呢、這个我哋都唔计啦，我当你识啦。好啦，咁问题就 系、 是、嗱，我起24架，嗱，如果系我6个钟起晒啦，但问题是你。投一批翻嚟啦，投一批翻嚟之后咧，你要即刻捞弹捞油， 系， 仲要 check 翻个飞行员咩事？ 系， 喂，你冇嘢啊咁样，即系你唔系话佢话冇嘢就冇嘢噶嘛？系咪要换人？系咪要即刻？你中间个作业点样做？ 系好似踢波啊嘛， 系嘛？其实好复杂嘅，嗰啲彩虹战队啊， 系好 似 踢波， 哇，忙到啊！其实彩虹战队先系成架嘢个核心啊。好啦，咁啊 ，Simon 讲啦，彩虹战队好忙噶嘛，系彩虹战队好忙。好啦，滑跳起飞就系一日最多教6架。其实根本唔得嘅，我估以大陆嚟讲，60架都顶晒噶，好叻噶啦！如果你出60架，好啦，咁如果蒸汽弹射几多咧？咁啊计咯，嗱，蒸汽弹射咧， 你个老咪试咪？ 蒸汽弹射就讲俾你十分钟、20分钟、20架，其实就减速嚟嘅， 减速啦， 减速得嘅， 你怼晒出去， 摆明减速嚟嘅。如果你咁样做24小时， 佢应该四条跑道用晒啦，四条气 差唔多，应该差唔多，三个起百度。好啦，照计咧就应该咩咧？佢用前面两个啫嘛。 我谂佢 show muscle 都系用晒噶，四个咁用晒， 系嘛？嗰次系啦， 五四个三个噶啦。 但我哋讲正常啦，正常用前两个咁去做，或者加多个啦，好少咁，因为咁 overload 咗啲彩虹战队会死嘅，彩虹战队会。好啦，佢咁样做嘅话咧，一日大概可以飞到120架度啦，或者至到160架啦，120至160架， 得步啦， 好劲噶啦，好劲。咁但系美国仲要系嗰啲保有保弹超快噶嘛？好啦，咁如果你依家咧，今次俾电磁弹射，电磁弹射系再劲啲。电磁弹射劲几多咧？听讲系劲大概1%至2%度，都好劲噶咯。你净系换咗一种弹射方式啫。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喺120咧，佢就可以大概去到140咯。140至180架次，有啲人话160至220，我唔信嘅。哇！你啲彩虹战队咪好劲，系咪？你即系当彩虹糖咁跌啊，即系咁劲啊！咁所以咧，如果你咁计咧，大陆。最尾咧，嗰两只一定要用电磁弹射噶嘛？其实佢哋而家都话啦，而家佢哋话嗱，首先咧做001，嗱，而家遼寧號同001咧 ，A 咧就系最渣嗰只啦，跟住而家叫002啦，002咧就要做弹射，但系依家唔知系蒸汽定电磁，大陆咧国内咧普遍相信系电磁，我硬系觉得系蒸汽， 我觉得唔会蒸汽，我都觉得系电磁， 你觉得电磁？日本人咧有个好吊诡嘅说法，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佢哋话。好似系用电池，但系用蒸汽弹射嘅科技，听唔听得明啊？用蒸汽弹射嘅科技去做电池弹射， 唔会两样嘢嚟嘅。 诶、哎，唔系就是、我就系听完，即系想讲乜嘢咧？ 两样嘢嚟嘅， 系啦。咁样我又未翻译到嗰篇嘢， 系 日文嚟嘅，我未睇到。但我得闲我拜读翻。咁咧就我想睇日本人，但日本人好少吹水啊。咁究竟佢探测到嘅情报系乜嘢咧？咁我哋就睇翻。咁最之好搞笑就系咧，大陆做到最后一定要用核动力噶嘛。 系， 咁问题嚟啦。第五架同第六架究竟咩动力咧？ 唔知 系咪核动力咧？ 我谂佢自己都唔知 系咪咧？嗱，我记得有个网友问我哋中国航母舰可以有几劲嘛？我话如果你可以做到咧 ，Forester 嘅级数已经劲啦。Forester 级数系咩咧 ？Forester 之后咧，就应该系去到睇先，中途岛应该再 Forester， 跟住到中途系嘛？ 中途之后就 Forester， 中途 Forester 之后就应该系到企业同 Kitty Hawk 系嘛 ？Kitty Hawk， 你做到 Forester 咧，其实个型定咗噶啦， 系啊， 即系你啲斜台甲板系咁样嘅，个蓝都系咁样嘅，其实布置系差唔多九成似嘅， 系啊， 之后喐少少啫嘛，成熟咗即系话， 系， 如果大陆做到 Forester 嗰个位，而后中国航空母舰定咗型，其实你已经劲啦，但系条路就 系 究竟做第五架、第六架有冇咁劲咧？我哋都未知道，你老实啦，但美国做咗几多架先做到呢位？ 系，跟佢咪嗰个位就倾，讲紧你要继续拣做企业好啊，定系做呢个 Kitty Hawk 咯？ 系，仲有一个问题噶，其实个问题就系究竟你要几多钱咧？ 嗱，美国咧做福特级，大家知道用咗百几亿啦。大陆咧就每次做嘢咧都系贵美国 double 嘅，大家就要谂点解贵 double。 我都唔需要谂呢个问题啊， 系 即系好似以前打机出千咁咧，金手指咁咧冇人金手指嘅。 唔系，但系依家大陆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贸易战啊嘛，其实系我谂 佢唔理 钱 嘅，我谂佢唔理嘅，我谂佢都唔理嘅， 唔理啊嘛， 唔理 嘅。我觉得系有啲影响， 即 系 无限金钱咧，金手指无限金钱系咁笃出嚟噶。 哦 ，OK， 我觉得系有啲问题。有人而家估咧美中国嗱美国咧就大概使咗七百亿美金啊嘛， 系 今年啊。跟住咧就大陆原来人哋计咧，大陆使咗200亿，其实系美国嘅美国系佢3倍啫， 系 唔系10倍，系3倍，即系话其实美中国做嘅嘢咧，再加埋中国平少少啦，啲人话其实都系大概美国军力嘅一半咯， 系 做嘅嘢啊，即系你今年如果你出100架机，佢出50咯，大概咁嘅，其实当然争啲嘅相对，因为人哋嘅厂多过你啦， 系 人哋嘅研发劲过你啦， 代数多你， 同埋最紧人哋嗰个良率系高过你啦， 同埋你代数高过你级，起码都 系 级， 咁所以就呢啲都系啲问题啦， 系啊， 系啦，好，咁就话今日因为回应网环节太长啊，咁所以咧就。解放军消息嚟到呢度啦，好嘛？ 好啊！ 如果大家咧有咩问题，记得咧就唔好悭啦，就喺我哋嘅 Facebook， 系 要贴台 Facebook 要 like 多啲。 系啊， 我哋好似我哋嘅 like 咧，同我哋嘅订阅嘅人数好似唔成正比嘅。 多啲多啲， 好冷清啊！啲 like 多啲 like 啦，大家系啊，支持下我哋啦，好嘛 ？OK， 好呢一集嚟呢度啦，好嘛？下集再同大家军事导航啦。 好， 拜拜。